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星期在节目里面，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副主任张灿辉博士呢，就是跟我们详细解释了乌托邦主义这个文学的主题是怎样反映呢，在英国文学史上面赫胥黎的作品《美丽新世界》里面的。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就津津乐道讲到里面的故事啦。讲到呢，里面的科学家呢怎样很精密地设计一个好像很完美的社会，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同埋呢，嗰啲人呢亦都係好乐于呢做安分，要做自己嘅角色，似乎睇起上嚟好和谐。但喺上个礼拜嘅时候呢，张灿辉你都提到啦，作品慢慢快啲嘅时候就出现咗呢一啲嘅所谓人类嘅错误，似乎係不可避免嘅，就係、是、一个呢係异体嘅人物啦，叫做帕纳德。亦都提到呢，原来喺呢个美丽新世界里面呢，另外係设立咗一啲版本呢，就係、是、一啲野蛮人嘅社会。而呢班所谓野蛮人嘅社会呢，就同我哋传统社会甚至现时社会里面嘅一啲模式系好接近嘅，生育咧就系经过自然而产生嘅吓。咁我哋就听到呢度就觉得哇，好有兴趣啦，想知道咧喺个作品里边后来系点样发展落去，又发现咗啲咩问题？ 嗱，咁咧就你刚才讲得啱啦，就其实呢个美丽新世界里边嘅所描述嘅所谓野蛮人族咧，就可能就系而家嘅时候，因为咧事实上啊，所以美丽新世界呢个咁嘅即系世界咧，系赫胥黎咧就设想都系一个人现在嘅600年之后嘅。咁佢就係600年之後嘅，當然佢覺得而家世界咧，今就係仍有病，有咁多問題咧，梗係就相對嚟講就野蠻啦嚇。咁、但係野蠻咧，其實實際上就剛才講就係、是、有曬而家人類嘅一啲問題，又有疾病嘅生存啫。即係上一次我哋講呢個主角帕納德，其實其實想放假啫，同佢女友咧放假。雖然我哋剛才講佢異體嘅，但係佢都唔能夠成為一個革命嘅人，因為咧其實咧佢異體就係一啲嘅諗法，但係咧。佢覺得係其實無補於事嘅，佢根本就係對呢個世界改變唔到嘅。咁咧就去到呢個世界，呢、這個所謂野蠻世界裏面咧，就見到呢個人。當我上一次都提到咧，就係、是、一個野蠻裏面有一個獨特嘅人，叫約翰啦。咁如果點解獨特咧？原來後屘發覺到，原來約翰咧其實唔係完全屬於曬野蠻人嘅，因為佢阿媽咧其實就係文明人嚟嘅。不過咧，佢阿媽就係某一時代裏面咧，就係、是、去咗呢個野蠻區裏面，唔知點解就留低落嚟生咗佢。咁呢个伯纳德觉得哇奇货可居喎，呢个人特别㗎。咁就会申请呢，就将个人呢带返入去文明世界里面。就佢其实呢完全系一种呢，就係、是、想去即係、就是、好似卖班咁样，就搵个即係、就是、过瘾人俾人睇。事实上呢就係、是、佢想做一个宣传作用㗎啫，係玩同埋呢係赚钱呀，係赚啲名利嗰啲嘢㗎。咁我觉得咁结果呢个野蛮人约翰呢去到一個所謂文明世界裏面，就有好多人嘅注意啦，好多人嘅嘢啦，覺得係好多即係出曬風頭嗰樣嘢啦。但同時咧，佢話想咧，因為佢得野蠻本來其實佢嘅出身唔係野蠻人啊嘛，所以以為咧再帶翻到文明世界裏面，令佢變翻文明。嗱，赫胥黎嘅故事裏面咧，就其實發展到就睇到所謂文明呢、這個所謂美麗新世界嘅文明，同埋所謂野蠻，其實就係現在人個你嘅所謂野蠻咧，佢哋相對嘅時候點樣啦？咁我睇到呢个约翰呢係慢慢从一个好惊讶嘅，其实美丽新世界呢个说话呢，就係、是、其实约翰呢呢个所谓野蛮人呢，去到文明世界里面见到呢个文明世界係咁好似好美丽好完美嘅时候，去一个系赞叹出嚟嘅。哇，呢、這个就係美丽新世界咁、好嘅。咁、就呢个咁样嘅，就係睇呢个说话呢，慢慢睇到佢发到原来呢呢、這個、世界系乜嘢，唔需要去諗嘢，唔需要去睇书。 唔需要感受。 当啦，呢个约翰啦，将佢喺野蛮人嘅时候带翻一啲书，譬如带，竟然带咩《罗密欧与朱丽叶》，竟然带啲莎士比亚书嘅时候，发觉呢啲冚唪唥冇人睇冇人理嘅。慢慢发觉咧，就系呢个啲世界其实系一个所谓美丽咧，冚唪唥就系一个完全系一个系僵硬嘅吓，系一个只系注重一个系感受，而完全冇一个冇内容冇深度嘅手。咁講呢個故事嘅發展到就係、是、佢最後尾佢啲好多不滿啦，佢更加當然不滿於佢啲作為一個小丑咁俾人睇啦。最後尾就係同佢嘅呢個所謂美麗新世界裏面嘅主持人呢、這個所謂控制者呢係面對面嘅嗌交。 面對外交嘅時候咧，佢哋覺得就兩個其實一個係控制者，就覺得將呢個夜萬人裏邊好多疑慮，就用佢嘅態度去解釋，係嘛？點解唔好啫？我將一切嘢都即係變曬好，我係冇痛苦、冇死亡、冇父母，我哋呢個世界裏邊更加唔需要宗教，因為我哋唔需要來生。啊！我哋唔需要一個任何啊，係要需要人思想嘅一啲嘅文學作品哲學，一啲文學哲學咧，都其實一個攪亂人嘅思想。呢個社會只有一個目的，目的就咩？就係安定，安定。我哋唔好再搞嘢。呢個世界已經係完美、完整嘅，絕對係一個理想啦。咁嘅時候咧，我只能夠我哋嘅責任啊，就呢個理想嘅世界係繼續維持落去。所以呢個目的咧，就係繼續維持呢個世界嘅如此這般。咁嘅時候，我哋其實咧唔需要歷史，我哋唔需要將來，因為咧將來都一樣嘅。我哋每人咧就會喺當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就係過我哋嘅應該做嘅嘢，我哋嘅需要係快樂咁樣度過我哋嘅日子嚇，咁啊得嘅。咁啊尾呢個約翰覺得呢個世界其實係撞似一個好美麗，其實想一個好恐怖嘅世界。咁啊當佢話。其中一樣嘢，原來呢個世界裏面只能夠有一樣嘢咧，係唔能夠做嘅，就係、是、人唔能夠不快樂。 嗯、 每個人都要幸福快樂，但當個夜盲話唔得，我其實仲需要一樣嘢，我需要有自由去不快樂。咁嗰個控制者話：，咁、哦、你做咯，你咪自己搞自己咯。咁結果故事咧就話到啊，喺呢個嘅約翰咧就係自己係走咗好遠地方。好多人都以為咧，即係佢離開咗，就仲然想去揾佢睇佢，當係一個新聞樣。但係發覺咧，原來咧，佢喺一個島仔裏邊嘅一個燈塔咧，係最後尾自殺咗啦。 嗯。 咁自殺嘅時候咧，其實當然黑衰嚟咧，就某一種都仍係一個比較悲觀嘅睇法，就話其實似乎咧，人類啊係冇得出路嘅。喺個科技世界裏邊，一係你就跟隨，一係你就自殺。 但係你覺得咧，當佢咁樣去安排呢個人物嘅出現，同埋佢自己嘅睇法？如果加上佢自己情緒嘅感受嘅時候咧，喺作品裏面有冇一種好強嘅控訴力啊？譬如我覺得有趣咧，就係黑蘇維似乎咧同佢嘅祖父啊呢一位寫作呢個天演論嘅作者啊湯馬斯啊黑蘇維咧係有少少唱反調噶。咁其實佢點樣去睇呢一個所謂進化嘅問題咧？ 即係咧，當然啦，從佢嘅呢個所謂科幻小説嘅立場裏面講嘅時候啊，而家所謂現代人，即係佢嘅書裏面嗰個野蠻人咧。去發展到一個喺一個所謂依個美麗新世界裏面嘅人嘅時候咧，似乎就一個大進步，但係進步嘅代價就咩啊？所以要承認所謂人類嘅神性嘅問題啦，個本質問題就冚唪唥變成為咧係一個係冇關係、無關痛癢嘅問題啦。咁嘅時候咧，我諗佢最大信即係個控訴地方就話，依個世界裏面嘅人其實再唔能夠叫做人，唔知乜嘢。係一種嘅即係行屍走肉，或者唔能夠講添，係一種嘅所謂機器嘅，係一種嘅所謂係用科學製造出嚟嘅一啲嘅人，即刻就問：呢個人嘅生活嘅目的係乜嘢？就翻轉頭咧，呢個其實唔係有一個係更加高嘅理想，而翻轉頭一個乜嘢？就好似蟲蟻一樣，就話蟲蟻生活裏面唔需要有進步，唔需要進化，佢能夠如果控制到佢自己嘅世界裏面咧，最唯一目的就係咩？係繼續呢個佢嘅世界嘅存在。所以剛才講啊，話控制者話呢個美麗新世界目的就係將呢個美麗新世界永遠美麗落去。我諗啊黑蘇黎咧就另外想我哋讀者去問問題，係多過咧佢一個好即係用佢自己喺大發牢騷裏面嚟講嘢，咁亦都令到佢成為一種係更加經典嘅嘢，就話留有餘地。是我哋读者嘅责任啦，去反省嘅问题。 嗯，咁其实咧，即刻令到譬如起码我去反省嘅咧，就系整个名字所谓美丽新世界前面嗰两个字咧，都可能都唔需要再存在啦。美丑嘅标准冇咗吓，新旧嘅标准亦都唔再存在啊。咁、呢个都系可以话咧，即系令人回味无穷 啊。系啊。 咁但系咧，亦都即刻令到我哋谂起另外一部作品啊，就系、是、我哋今晚会介绍嘅，就系、是、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咧，乔治奥威尔嘅《1984》。英国小说家兼散文家同埋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咧，就喺1903年生于孟加拉，1950年咧就喺伦敦去世嘅。喺佢喺廿几岁嘅期间，喺1922到1927年期间咧，佢曾经咧系喺驻缅甸嘅联合印度皇家警察局里边工作。咁由于唔满意殖民地主义咧，1927年就离开咗职位，就翻到去欧洲。喺28到29年期间，佢住喺巴黎。 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发表文章和翻译的作品。他早期的作品主要是一些社会小说，但亦都同时会写一些自传式的报告文学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33年的《巴黎伦敦洛柏记》，可以说他是表现了很强烈的社会的抗议的。1936年他亦都是根据他在英国北部旅行的时候亲自收集的资料，是写成了一部抗议社会的，叫做《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年出版。没几年之后，他就是作为普通的士兵参加西班牙内战，将内战里面的情况就是写成一部1938年出版的叫做《汉卡塔洛尼亚致敬》的这部书，被认为是英国写西班牙战争的最好的一部小说来的。到了40年代，奥威尔开始将政治和艺术结合起来，他曾经提出过一种主张，就是政治的目的和艺术的目的应该是结合的。在这个时间，他就是写出了最著名的两部政治讽刺小说了。这两部都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一部是1945年的《动物农场》，还有我们今晚会详细分析的1984，咁呢部作品咧就系喺1949年出版嘅。咁张晒辉啊，我哋知道咧1984曾经改编成为电影啊，咁喺电影里边咧系好幽黑嘅一片嘅，主角亦都唔见得系靓啊，里边好窒息嘅一种感觉。咁但系咧，佢嗰阵时预言嘅程度咧，好难俾人知道咧，佢系1949年嘅作品嚟噶。咁会唔会咧，就系其实极权主义呢样嘢咧，喺当时嘅欧洲已经系开始弥漫嘅咧？ 先未讲内容之前咧，我觉得睇呢本书嘅感受咧，最好强烈嘅，我睇过好多小说啦，未有一本小说好似睇完呢本书里边咧，系令我好多人唔舒服嘅。 嗯， 仲有一个咧，就系人类绝望嘅世界里边嚟嘅。我哋刚才讲嘅，譬如《美丽新世界》咧，嗰种嘅令我哋回味咧，可能有时有一种嘅好系反省性啊，但系觉得 O、OK, K， 我搞唔掂嘅世界，呢世界都似乎几好啊吓。但系发觉，如果喺1984啊，呢个世界真系出现嘅时候咧，呢、這个我唔能够话似乎几好嘅，呢简直就系地狱， 非常坏， 呢个地狱嚟。 系 刚才我哋讲话，即系你提到，其实系1984呢个呢本书咧，其实本来咧佢个名唔系改1984，佢其实咧系想用个名咧就叫做系最后一个欧洲人吓、啊。不过咧，我谂佢就系即系喺1948年写嘅。佢其實1949年出版，喺1948年主要嘅時候寫嘅時候，佢不如即係有人提議佢就改一改，將1948年一變變成1984。呢個1984呢四個字嘅時候咧，喺人類嘅所謂文明史裏邊啊，再唔係一個年份咁簡單。1984就成為啊，係奧維爾嘅1984裏邊嘅內容裏邊一種嘅即係形象。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形象，形象永話俾佢聽，當我哋有一個極權世界。一个共产世界，一个完全一个是人类啊，是被即是所谓一个政治的一个模式里面完全钳制的世界的时候呢，它表面上好像啊是人类那些问题可以解决，但是其实带来人类一个绝对的痛苦深渊的。 嗯，或者你亦可以讲一讲啦，喺呢个作品里面呢，它沿着一条什么主线发展，而发生的场景又是一个怎样的背景来的 呢？佢咧就係當顯明咧，佢同阿即係黑西利唔同嘅時候咧，佢其實係即係奧維爾，我剛講咗啦，係一個係反極權嘅一個作家啦，同埋咧就當然注重一個所謂希望人性啊，可以得以係即係仲肯定佢自由同埋民主啦。咁但喺本書裏面咧，就去設想到咧喺即係好又係一個係大概到到即係1984年時候咧，啲世界分成係三個地方，一個叫大洋國，一個叫做歐亞國同埋東亞國，呢三個國家永遠喺在戰爭裏面嘅。咁其實佢而家講嘅時候咧，就講淨係講大洋國裏面發生嘅事。咁大洋國裏面咧，就話係呢個世界裏面咧，一切嘅人嘅行動咧、行為咧，都係受鉛制控制嘅。所以咧，就係、是、周圍都有咧，就是、一個係你間房啊，都有一個相對嘅電視咧，係望住你聽我哋嘅。你經常見到一幅相咧，就是、老大哥望住你呢、這個咁嘅相望住你嘅。不單止整張相，其實後面真係有人睇住你嘅。你做咗一切所作所為都好，都其實有人監視你嘅。秘密警察會係充斥於整個世界，同時咧就佢哋會啊強調咧，其實。家庭咧，其實一個最後一個地方咧，係需要拆毀嘅，所以令到啊，係爸爸同埋或者係仔女咧，係冇任何信任。啲仔女咧，甚至就係可以告發爸爸嘅。最緊要就係唔係淨佢哋嘅行為上嘅一個係即係罪惡個，而最重要係思想。裏面有古仔你講到咧，一個普通人啦，結果就係佢仍都俾佢嘅仔女咧係告發，因為咧。 佢發覺咧，呢個普通人發覺原來佢發開口夢，佢鬧老大哥，竟俾佢女咧聽到，咁啊告佢，咁佢仲覺得話佢女係好嘅，因為咧佢女好真係能夠係盡咗黨嘅要求，佢連佢自己爸爸都告發埋啦。咁我呢個係一個好淒涼、好淒涼嘅嘢。 嗱，呢個令我哋諗起咧，赫胥黎嘅美麗新世界裏面咧，佢哋可能係用藥物啦，同埋呢一個生理嘅結構嘅調理咧，就令到人哋咧係所謂大義滅親，亦都連親都不認啊， 都冇親啦， 冇親呢回事啊。咁但係1984就似乎用另外一種方式喎。咁呢種方式，你自己比較起上嚟，會唔會係比美麗新世界嘅用科技控制嘅方式係過之而無不及咧？ 絕對過之無急不及，同埋咧，絕對更加係一個係殘忍。裏面嘅主人翁就講佢嘅一政府公務員叫做温斯頓啦，佢就做喺一個咧政府機構裏面，個機構裏面就叫真理部。真理部咧其實係好即係充滿住一個係吊軌嘅，因為咧一真理部咧其實就係一個謊話部。佢話咧就當大洋國咧係即係譬如話對某一個人、某一個國家去作戰嘅時候咧。呢、这個國家就變成為一個絕對罪惡嘅，係一個係絕對係一個係醜惡嘅魔鬼式嘅世界。乜就要係所一切嘅宣傳機就要佢對佢哋佢哋嘅一個評論啊，一定壓力、一定嘅鬧啊。但突然間咧，如果譬如同佢係好朋友嘅時候咧，就將所有過去嘅嘢咧就唔係改。真理部咧個責任咧係將所有一切過去曾經提及呢個人或者國家嘅嘢，冚唪就會刪除，改個另一説話。 呢、这個可能叫編輯部啊， 或者咁就咧。就譬如話，佢話如果有一個人咧，你覺得係去到呢個黨，本來係一個忠於黨，後來咧變咗係叛徒的話咧，就將佢叛徒，譬如話佢完全係，譬如話殺咗之後咧，就呢個部門咧就要將佢所有一切嘅過去嘅記錄咧，冚唪唥就咩啊，係消除。最後尾，譬如當温斯頓最後尾嘅情況就另一個就主管人就話，其實你就好似啲人咁，我完全係消滅嘅。呢、這個就所謂人間蒸發嘅嘢嘅理論啦，就話你完全唔見咗你嘅，冇你在裏邊嘅，因為所以真理部就咁樣。但温斯顿咧，呢个系一个好凄凉嘅人，佢觉得咧就系话系无可奈何要做嗰啲咁嘅嘢，但咧佢仍有一种谂法，佢呢种嘅唔啱嘅。当佢每日行过佢嘅即系话呢个地方嘅时候，都有一个好大嘅标语就系咩啊？就系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咁嘅话俾人听，就系、是、其实战争同埋和平、无知同埋力量、自由奴役咧，冚唪唥相等嘅时候，觉得咧呢就系一种所谓喺呢个世界里边系最重要嘅就系、是。唔系改变一个所谓客观嘅社会嘅或者系一个所谓物理嘅呢个环境，而系要改变人嘅思想同埋控制人思想，控制人思想令到啊一切嘅问题咧都系根据党嘅决定。咩叫自由？咩叫奴役咧？其实系人每个人能够决定得嘅。咩叫真理？又系事真真假假啦，完全唔能够啊系一个决定。譬如到温斯顿啊，最后尾嘅佢哋俾人捉咗去就审判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最明显例子就咁样。当佢捉住嘅时候问，佢话佢两个手指，嗰、那个主管人问你：依有几只手指啊？当呢个温斯顿话系两只嘅时候咧，佢又电佢；当佢话系三只，又电佢；当佢话唔知，又电佢。电到佢好痛嘅时候，跟住话你错误啦，你唔能够话两只，你唔系话三只，你唔系话唔知，你冚唪唥都仍然未到嗰个程度啊！去了解到问佢两个手指嘅时候咧，你要知道系我想你答嘅只。当个党话两只嘅时候，你话两只；当话十只嘅时候，你又话十只。佢话你好唔明白佢嘢，所以你仍然啊唔系属于我哋人。 嗯嗯，张晨飞，你讲到呢度咧，令我谂起喺上一次嘅节目里边咧，你就提到咧，西方嘅乌托邦主义嘅发展咧，甚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嘅理想国咁啊。咁其实好多片段咧，都令到我哋会谂起柏拉图嘅理想国噶，就系话佢点样去设计，为咗得到一个咧系完全可以服应于佢哋理想啊吓，理想括弧啦吓嗰个社会嘅。咁、其实咧，这个乔治奥威尔有冇一个咁样嘅意思？对于总系西方传统里边嘅呢种所谓任何关于乌托邦嘅设想咧，佢都系想提出质疑，抑或佢系特别具体地想对当时欧洲嘅一啲极权主义嘅批评咧？ 当然就系其实极权主义唔系欧洲19世纪、10世纪有嘅嘢。而好多人覺得，譬如話另一本就大書，譬如話係普伯爾去講當講話一個係開放世界問題呢本書嘅時候咧，就係將呢個極權主義啊，就歸屬於咧就係柏拉圖，所以佢覺得柏拉圖裏邊所講嘅一個所謂係節王呢個理論咧嚇，就其實一種要控制人思想嘅理論咧，就係極權主義一個係源頭嚟嘅。咁某意思之下咧，你講剛才提得啱，就話奧威爾咧其實都係對呢種咁嘅思想嘅一個大傳統裏邊一個質疑嘅嗱。有一样嘢佢想提出嚟咧，就会同个似乎系一个啲希望嘅，就系、是、呢个温斯顿咧， 系同咗一个女人叫茱莉亚咧，系发生一种恋情。佢初以为咧，恋爱咧，呢个爱情咧，系可以系乜嘢？系可以超越咗呢种嘅呢个权威，系超越咗系即系话当时嘅痛苦，就系带出人类啲希望嘅。佢其实觉得呢个咁嘅极权世界系需要系一个要革命嘅时候，就竟然咧就系落咗个陷阱吓。虽然佢两个好似好好，结果最后尾有一次咧，就有一次偷情嘅时候咧吓，就被嗰就俾秘密警察系出现咗，咁就捉咗佢哋啦，将佢哋两个系即系分开，咁样系即系加审判啦，系咪？即系温斯顿觉得。即是话佢可以乜嘢都可以系即系投降，咩嘢都可以觉得咧，即系听晒话。佢但系觉得唯独有一样嘢咧，佢仍觉得好有信心话：你唔能够逼我出卖我朱莉亚，我仍爱我朱莉亚，我爱系永恒嘅。嗱，到呢点嘅时候咧，觉得呢个仍系一种人类希望嚟嘅。你觉得佢想去讲嘅嘢咧，就系呢啲系一啲人类最后尾嘅一个希望，就在于人对人嘅一个爱。 嗯，而且系发自内心嘅。 但咧。我哋好可怜嘅，发觉咧呢个都系假嘅。因为我唯一令到我哋觉得睇到之后系一个咁痛苦嘅地方，就发觉咧最后尾啊，当人啊面对佢自己最恐惧、最惧怕嘅时候嘅时候咧，佢连爱咧都可以系放弃。佢后尾讲话呢个，佢话佢当佢点样奴役佢，点样将佢完全听晒，即系嗰个控制者话你话二啊等于四啊等等都好啦。佢觉得我爱仍然冇改变吓，仍然系一样嘅。但系佢话咧，呢、這个装喺审判地方里边有一个地方叫101房咧，就系、是、所有人咧都最怕嘅嘢。佢话怕咧唔系一个即系普遍嘢嘅，怕系一定系一个特殊嘅。我一定揾到每一个人会怕乜嘢。咁佢最后尾场咧，令到你如果第一次睇咧，你会毛骨动然嘅。因为咧温斯顿咧最怕一样嘢就怕老鼠。咁咧喺间房里边咧，就最后尾嘅时候咧，捉到喺间房里边咧，佢绑住喺椅对边咧，就前面有个笼咧。就里边咧一掀开就有两只系完全好肚饿嘅大老鼠，咁呢个佢个笼咧就可以咩系可以配合佢个面型嘅，可以话面型。佢话嗱，如果将我一开呢个闸嘅时候，呢个老鼠咧就沿住你嘅鼻哥眼里边咧食入去噶啦，你谂起都惊噶。咁佢净系咧，佢咪真系摆喺面里边啦。咁真系面里边咧，佢发觉就系话佢一定要想逃出呢样嘢，真系摆喺度最后咩时候佢话啦，唔好咬我，唔好咬我。你咬朱莉亚啦，猛啊叫咁叫嘅时候咧，咁啊当一讲嘅时候咧，咁我本书讲话佢好似咧完全离开嘅世界，好远好远，因为咧的而且确嗰个笼里边嘅闸咧系闩埋啦，的而且确就老鼠唔咬佢，但系做咗一样嘢，佢本来以为最肯定嘅、最宝贵嘢都冇埋啦，咁结果咧佢有一个仲有一个人性都变埋冇，再唔系人。咁呢个系一个系即系其实好痛苦、好痛苦一个结果嚟嘅。咁当佢最后尾觉得就人都系完全冇晒意义，呢个痛苦，呢个1984一个所以令到几残忍嘅事就系佢将人唔能系人。 其实呢一种所谓反极权主义嘅写作方法，同时亦都系有一种所谓恐怖惊栗嘅写作方式啦。 系啊， 系令到好相当实质嘅。咁虽然咧我自己开始接触1984嘅时候系用电影嘅形式，咁但系电影亦都唔好得几多啊。咁文字嘅震撼力相信系相当大吓。但系我哋环顾两部小说啊，《美丽新世界》同埋1984，似乎喺结局里边咧都系非常之悲观主义嘅。啊嗱，你上次就话赫胥黎咧，似乎将嗰个希望摆翻喺读者嘅反省里边。咁但系奥威尔会唔会亦都系有相同嘅一种咁样嘅控诉力咧？ 我绝对觉得系嘅，因为咧，其实我谂小说嘅责任或者话其实系思想家嘅责任咧，其实在于将问题提出嚟，系将啲问题令到我哋每个人都有一个嘅系有个意识去反省。系多过咧，好简单话呢啲问题唔系问题，俾个答案。 嗯， 咁我谂佢哋伟大之处亦都在于此，就话，正我睇完呢本书嘅时候咧，譬如话睇1984嘅时候，你会谂到好多，谂到系苏联嘅问题啊，谂到个中国问题啊，谂到我哋点样系即系极权世界里边嘅人哋不自由嘅问题一样。佢嘅责任就系令到如果真人谂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可能答案就喺度，可能我哋嘅答案嘅方向就在于人去将啲问题提出嚟谂，越多人谂嘅时候。就我可能有機會有希望啊，將《美麗新世界》裏面嘅問題，1984嘅問題，有一啲希望去改變佢，去令佢唔係咁恐怖啊，係啊點去改進你？呢個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意思嚟嘅。 咁似乎咁樣聽嚟咧，赫胥黎嘅《美麗新世界》咧就唔係指佢喺書裏面嘅世界，而係一個咧將來喺讀者嘅腦海裏面咧係可以展現一個世界都唔定。好多謝張燦輝博士咧喺過去兩個禮拜裏面咧同我哋用赫胥黎嘅《美麗新世界》同埋另外一部英國小説嚇，奧威爾嘅1984咧幫我哋去探討烏托邦主義呢個問題。 世界文學之旅。 梁天道，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